写的威，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是怎样的机缘让一位耄耋老人重新成为新闻人物？又是怎样一段日军暴行重回人们的视野？烈日徒步，无食缺水，坦尼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又经历着日军怎样非人的虐待？时过境迁，噩梦难释，坦尼最终能否为所有二战战俘讨回迟来了73年的公道？档案为您揭秘生命与尊严，巴丹死亡之路，日军暴行始末。自2015年4月26日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据美国媒体《圣迭戈联合论坛报》2015年4月28日发表报道称，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一位已有94岁高龄的老人与当地时间28日共进晚餐。 这位老人究竟是谁？照片上的这位老人正是此次安倍晋三访美宴请的主角列斯特·坦尼。安倍晋三的访美为什么要单独宴请他呢？列斯特·坦尼是巴丹和克雷西多保卫战老兵协会主席，以及美国盟军战俘向日本政府索赔运动的领袖，带领在二战期间不幸沦为日本战俘，并且遭受各种非人虐待后得以幸存的二战老兵，呼吁向日本讨回公道，寻求和等待一个正义的判决。他为了帮所有的美军二战战俘赢回尊严，至今已奋斗了73年之久。了解完老人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出安倍的目的有些明显。安倍在访美期间单独宴请一位老兵，想干什么呢？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老人的另外一个身份，列斯特·坦尼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之一。在巴丹死亡行军的过程中，日本军队随意地对战俘进行野蛮的拷打，甚至更加残酷的杀戮，很多暴行的残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随即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就在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10小时后，又偷袭了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到严重摧毁。日本陆军随即开始进攻菲律宾，并与美国及菲律宾的联合守军交战。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联军与日军激战4个月后，日军突破美菲联军最后防线，巴丹半岛失守。在严重缺乏物资支援和后方接济的情况下，认为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的巴丹半岛最高指挥官宣布整军投降，75000名美菲联军官兵被日军俘虏，成为战俘。 1942年4月10日的清晨，也就是美军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噩梦开始了。坦尼被一阵枪声惊醒，一队拿着枪的日本士兵闯进了坦尼的宿舍，嘴里嚎叫着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从睡梦中惊醒的坦尼和他的同伴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群日本兵就开始乱翻他们的床铺，搜查他们的私人物品。日本兵们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手表、项链、钱包，一切有价值的私人物品，整个宿舍变得一片狼藉。 就在这时，坦尼环顾四周，趁日本兵在翻其他人床铺的时候，迅速跑到宿舍的一角，从钱包里取出妻子劳拉的照片，他迅速地藏进了袜子里，藏在脚踝处。 在日本兵把坦尼的宿舍扫荡一空后，坦尼及他的同伴们被这些日本兵赶到大路上，他们要去哪里？未知，离目的地有多远？未知，怎么去？还是未知。虽然在美军投降的命令下达之后，所有美菲联军都做好了准备，随时等待着厄运的降临，但当厄运真的降临的时候，坦尼和他同伴们的心中仍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们甚至在内心觉得就是去送死。坦尼曾不止一次幻想着自己服役期满后回到家乡，就可以和劳拉重逢，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了。但是当他被日军俘虏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与劳拉重逢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了。 带着无数的疑问与未知，这段改变坦尼命运的死亡之旅开始了。 2015年，就在坦尼赴宴之前的一个月，同样有6000多人也在艰苦的行军，唯一不同的是没有了押送他们的日本兵。这些年来，坦尼呼吁为二战战俘讨回尊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上有很多组织也在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支持着坦尼，并向全世界证明历史没有被世人遗忘，也不应该被世人忽略。自1987年开始，每年都会举行体验巴丹死亡行军的活动，参加者有美国现役军人、二战退役军人、当年参加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以及亲属组成，以特有的徒步行进的方式重温当年那段悲惨的炼狱之苦，以此警醒世人不要忘记历史。但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均年事已高，每年参加的人数都在减少。2015年，仅有10人出席了活动，其中仅有1人走完了全程。1942年4月10日，也就是巴丹死亡行军开始的第一天，日本兵不允许战俘们休息，但当日本兵看到有走得慢的战俘时，他们举起鞭子就抽打他们。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兵都不允许有人停下来。 在坦尼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队列中坦尼的队友汉克在行军途中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只见一个日本兵立即跑过来，坦尼和他的队友向汉克大声地喊着，赶快站起来，快点站起来，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 日本兵高声叫喊着，把刺刀扎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汉克挨了5-6刀后，日本兵并没有放过他，而是拿刺刀抵着汉克，强迫他返回队列。汉克挣扎地站起来，鲜血顺着衬衫往下淌，他蹒跚着返回了坦尼所在的队列。但是已经十分虚弱的汉克并没有撑多久。晚上，坦尼便听说汉克由于失血过多晕倒在路上，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打死，坦尼又失去了一个同伴。 坦尼和他的队友忍不住心中的痛苦，为汉克哭泣。这个年轻人从来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但是坦尼在为汉克的死哭泣的同时，保命也成为了坦尼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 I think all we were doing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we're going to keep alive for another 10 minutes. I don't think we thought anything else. One of the problems on the march was that right after the march started, one man fell down. He couldn't walk any further, and the Japanese came up and shot him. And so almos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were able to see that if you fell down, you died. If you stopped walking, you died. And I think...From knowing that, I think the only thing we were thinking as we marched is, what can we do to stay alive? 从坦尼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这些战俘们 在行军途中，不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摔倒，就要被残忍的日本兵处死。在坦尼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份在巴丹守军投降的当天，所有的日军部队接到来自日军高层的命令。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摘录了其中的一段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命令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和日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高速公路200米以外的地方被处死。然而，日军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制造的暴行，还不止肆意屠杀掉队的战俘，比屠杀更残忍，还在后面。 在行军的第三天，坦尼和很多战俘们已经虚弱地迈不开步子，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停下来，轻则遭到日本看守的毒打，重则被杀，所以坦尼只能走路。这场死亡行军似乎没有尽头，日本兵不允许战俘们带水行军，也不给战俘们提供足够的食物。 顶着长期无食无水的痛苦，还要被日本看守强迫着不停地往前走，坦尼做起了白日梦。过去吃过的和喝过的东西都浮现在了坦尼的眼前，馋得坦尼想流口水，可惜坦尼的口水早已经干枯。这里是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一条公路，在行军到第三天时，坦尼和其他的战俘们走到了这里。汉堡包、啤酒、奶昔、巧克力，这些是坦尼在巴丹死亡行军第三天的时候看到的食物。对，他已经出现幻觉。据坦尼回忆，他觉得当时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原因是有一队日军的车队驶过，车子扬起的尘土被坦尼吸进了嘴里，粘在舌头上，而日军看守不允许战俘喝水，加上太阳的炙烤，坦尼的舌头变得没有知觉了。在这些白日梦的驱使之下，坦尼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可是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食物和水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嘴里呢？ 忍受着日本兵残忍的虐待，饱受着无食无水的痛苦，面对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坦尼究竟能否活着走完巴丹死亡行军，能否活着回家，活着见到妻子劳拉？答案继续为您揭秘。回到现实中的坦尼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继续行军，因为他们知道掉队就意味着死亡。根据坦尼的回忆，当时支撑他不停行走的唯一动力就是妻子劳拉，他每走一步，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与劳拉重逢时的场景。他必须要活下去，活着见到妻子。坦尼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不知道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吃上一顿饱饭，他就这样被日本看守强迫着不停地向前走。 在行军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巴丹死亡行军的第六天，坦尼好像走了一辈子，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典型的菲律宾棚屋的轮廓，还有那生锈的铁丝网。坦尼终于看见了这次强迫行军的目的地，终于看到了希望。 巴丹死亡行军历时六天，长达100英里，约为160公里。经历过巴丹死亡行军能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一共有72000名美菲联军官兵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 最终只有7500人幸存。但是当坦尼和同伴们步履蹒跚地走进这个年代久远破旧不堪的战俘营的时候，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等待着坦尼的不是一个噩梦的结束，而是来自日本看守的比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发生的更为残暴的虐待。 巴丹死亡行军的目的地便是这里了，位于160公里以外菲律宾群岛北部的奥唐奈战俘营。营内房屋的支架早已经腐朽不堪，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战俘营周围杂草丛生，棚屋的窗户全都紧闭着，到处都弥漫着腐烂的臭味。蛇虫鼠蚁在屋子里四处横行。 日本兵把战俘们赶进棚屋内，原本一个勉强能容纳16个人的棚屋，如今却要挤下整整40人。刚刚经历过巴丹死亡行军的战俘们本就疾病缠身，这时痢疾成为了最厉害的病魔。不仅患病的战俘饱受着病痛的折磨，而且他们的粪便和呕吐物所散发出来的恶臭更是让人恶心。而痢疾的传染速度极快，加上拥挤的居住条件以及炎热的天气，所有战俘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在这个战俘营里，每天都有战俘们死去，而坦尼每天都目睹着日本看守将这些死去的战俘的尸体随意地抛在荒野之中。死亡成了坦尼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坦尼不知道下一个死去的会不会是他，更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着回家，活着见到妻子劳拉。 在坦尼回忆录中记载，那个时候我感到死亡像是不停运动着的旋转木马，我们骑在他身上一圈又一圈的旋转，不知道何时才能将其摆脱。在奥唐奈战俘营里，坦尼不仅要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和恶劣的居住环境，还要忍受日本军人对他人格上的践踏和羞辱。让我们来听一听坦尼后来是怎样回忆的。 We were called lower than dogs. We were called cowards because we surrendered. And they treated us that way. And that wa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we were treated so poorly.Because their philosophy was, if you surrendered, you were lower than a dog. Because they would not surrender. They would rather die for the emperor than to surrender. 根据坦尼在回忆录中写的内容，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毒打战俘，只要他们高兴，殴打战俘不需要任何理由。刚到奥唐奈战俘营的时候，坦尼的腿受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日本兵们就用枪托打他去了。 疯狂的殴打和刺骨的疼痛让坦尼的意识逐渐开始模糊，坦尼出于本能想要出手揍他，但是他必须要忍气吞声。面对日本人的这般羞辱，坦尼的忍气吞声原因很简单，仅仅是为了活命。但是日子一天天的重复，在无尽的痛苦煎熬、侮辱、身体的摧残，活下去真是太难了。可就在坦尼被折磨得几近崩溃的时候，一个所谓的好消息来了。 1942年9月5日的清晨，进入战俘营的3个月后，日本人将坦尼从队列中叫出来，并命令他收拾自己的行装，和其他499名战俘一起离开。他们被叫到操场上点名，一一接受审查。坦尼心里很是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这么突然将我叫出来？这次又让我去哪里？这个时候，谣言开始传播开来。有人说，红十字会正在与日本军方协商将美国战俘释放。审查完毕后，战俘们